关乎天文，以查实变；关乎人文，化成天下。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，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，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，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。 触摸古都文脉，涵涌智慧经典，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。 北京时间10:04，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，我是米夏。1月3号还得问一声新年好啊，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很热闹，来的都是老朋友，谁呢？去年陪伴我们整整一年的谭烈组合，我们欢迎北京市研究会的顾问谭烈飞先生，欢迎谭老师。 各位朋友新年好。 哎呀，谭老师气色真棒。还有一位是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的主任李新先生，欢迎李主任。 各位朋友大家新年好。 二位老师啊，刚才都吃了含片啊，后场的时候非常认真，而且我听到了谭先生啊，这个郑重宣布2022年要向 C 位发起猛烈的进攻，一定要占领 C 位，是不是谭老师？ 对，还有很多朋友发来对我的鼓励， 贺电 发来， 还没占领呢就贺电了是吧？ 对，嗯，所以我觉得我要努力，李主任，我要努力了。哎，你要注意 您那贺电，您要不读一下呗？ 我读一条， 我读一条。 刚才呢，我看我也是我的老朋友，咱们东城区制办的主编王志宏先生，刚才跟我说 ，C 位轮流坐，定会转回环，稍安且勿躁。内火伤心肝，新的一年，新的风貌，新的起点，新的高峰，我们期待着你给我鼓励，这都是我的朋友， 太大的鼓励了，这属于太大的鼓励了。 一直管，这是亲友团很庞大呀，李先生，有压力没有啊？ 我这个不仅有压力，还感到很孤立。 不能不能，主持人不能一直都向着谭老师。 今年敢向着我了是吗？ 不，对，我保持中立客观是吧？这 C 位不好当是吧？ 是 欲戴皇冠必承其重、啊。 您要偏的时候也往我这边偏偏， 偏偏偏偏偏，往两边偏。 主要这个，李老师主要心理太强大，气场也太强大。 哦、 你适当的时候，对吧？啊。 对，你看李老师就现在一直就用这种眼神看着您是吧？哎呀，相爱相杀的谭烈组合啊，我们听众朋友真的特别喜欢。去年一年我们打造了中轴线的微时光，因为李新先生啊是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的主任，他的那个长板就是各种老照片，1860年影像进入中国之后啊，各种咱北京的历史的老照片，他那儿啊，你说吧，你想要啥，他基本都能给您找着。然后谭老师呢，是原来研究史志的，人家提供那个信息啊，咱说99.9%是对的，这个行吗？夸张吗？ 那肯定的，李主任收集的肯定。 您那个我说史志方面的， 那我可不敢说， 是吧？ 啊， 谭老师谦虚， 如果要错的话，就属于断片儿 啊， 那个全是对的，基本上。 但是我们应该也很自信， 嗯， 毕竟我们做这个地方志，它应该属于官修之说，官修之说，我们还是应该说，我们强调它一定有权威性。这点还是自信。 对对对，权威性绝对是有的啊，有的时候可能犯一点小错，比如说口误，那可能是这个平台我们这种直播的呈现方式啊，会有一些冗余信息，会有一些比如说聊天啊什么的，可能就说错了。这个 主要是谭老师啊，喜欢激动，一激动呢就难免把这话说的跟原片有点小不一样吧。 谭老师就没有您淡定是吧？ 谁啊？ 您呢？ 其实谭老师很淡定，一到话筒前啊就激动。我是呢平常呢不淡定，一到话筒前就因为失落和孤独 所以就显得比较淡定。 哦，因为失落和孤独啊。您可不孤独，这我们那聊天室里您的粉丝特别多。 哎呦，我一看现在这个聊天室、 我知道这个谭老师 鼓励 来我一看，你看我们这几十条留言已经来了啊、祝大家新年好，赵薇、杜尚、绍兴黄酒，我以前没看见过您啊、还有 YA 啊、8740哈、特梅普、红果、Snoopy 宝姐姐啊、用户晨曦啊，都是我们的老朋友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2022年，您想去哪儿？逛北京是个病句儿啊，但是这个互动话题它有要求，比如说必须得15个字或者10个字以内。我的意思是，比如新的一年您最想打卡北京的哪个地儿啊？什么地方您愿意重游？或者说我一直想去，哎呀，听完节目之后我觉得感觉不一样了，我要再去看一看这个地儿是哪儿。我刚才看见有好多朋友和我们分享了啊，找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或者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进入我们的聊天室，找到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。哎呀， 我想新的一年开始了，我想是不是一开春咱们从线上走到线下。美女米夏，李主任拿着照片，米夏拿着话筒，咱们这么多的朋友一起，至少咱们选几个热门的地方，或者原来呢我们说过的地方，实地去走一走。比如说重爬景山，在景山上我们望着中轴线，和大家一起交流我们对中轴线文化的认识、理解、感想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 太棒了，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、 刚才 期待。 谭老师说那话吧，你看没有？话筒那个是米夏美女拿着， 我其实不应该拿话筒，我拿的是采访机。拿话筒就直接是吧？我得把这声音录出来 啊，录出就 录下来， 然后大家都听得还挺远，这么多朋友跟着你、 那我应该拿一个那喇叭，如果人家不没收的话啊。 对， 我就在想谭老师拿什么？ 谭老师应该拿一本史志吧？ 不是。我带本书也行，你比如讲到景山，我带本景山，我怕我说错了，因为我口误太多了，这一听回放一看，哎呀，我对不起我们修制人呀、我这么好多该说的数字呀，该说的年代错了。 有一个方法，我们以前录过节目跟谭老师， 谭 老师呢就把基本上那个重要的书全搁后备箱 啊，都搁后备箱啊， 对，完了说什么哗一会儿就失踪了在那儿出现了。 谭老师开的是卡车吗？著作等身吗？好几个身是吧？小车也拉不下呀。 形象啊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更有意思的是，说着说着吧，谭老师有准备，突然从怀里唰拿出一本书来 啊，天书， 史上是这么记载的 哦， 所以这个一定让谭老师手别闲着， 是吧？ 对， 得负重前行是吧？ 对，尤其要是咱们开春去呢，就更可以了，因为也不穿羽绒服了，对不对？那怀里放什么呀？多放点书 啊， 那背个包，后边背个包啊。 行行行，这爬景山让我想到了泰山的挑山宫。 对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景山，我觉得这个地儿不错。然后我觉得能感觉我们对整个中轴线的认识站在这儿看得比较清。 你看人一下就上到了这个中轴线的制高点了，是吧？ 还真是这个景山呢，我最近也正在研究，特别有的说，真的，它不仅是制高点。他看中轴线，从往南看也可以， 往北看， 往北也可以啊，对啊，所以他其实是真的，古代是皇帝看的，是休闲的地方， 对， 现在是咱们普通老百姓、人民都可以看的， 对， 特别好的地方，但是我觉得不用爬，灯就可以。 是吧？你看这凡尔赛了，这还用爬吗？就我这种身体素质是吧？ 是。另外，我就觉得还有，除了我们说这个中轴线，我去年一年我们讲的比较多了。 对， 北京毕竟是历史文化名城，要去的地方太多了。我看那个好多朋友还给我们做了一些提示， 是， 比如说一城三带、三个文化带，咱们得走走。 咱得走出去哈， 走出去 啊， 走出去。假如说要有朋友们愿意跟咱们一块去，那我觉得那个天地更广阔了。站在西山顶上，西山顶没有顶啊，这西山，比如说西山，那随便找个山，爬香山， 是吧？ 我不知道那个 都不用爬， 李先生又是登又不用爬 啊， 对不对？香山， 李先生驾着云就上去了， 是不是可以去？ 我觉得特别有必要。 真的，而且这个 我感觉 C 位已经被谭老师占领了。今天 他今天发起进攻有点猛，但是呢，我觉得，什么是胜利？ 嗯， 没到结束就不叫胜利。 哦， 那我还得努力， 对， 是吧？ 所以呢，就是刚开始，你看这扔炸弹扔差不离了吧？ 嗯， 炮弹扔差不离了吧？ 嗯， 之后呢？对吧？ 得有后劲儿，是吧？ 对，有后劲儿 啊！谁笑到最后？ 哎呀，什么的 智人， 他的这个香山呀，什么找西山点，这都是口误。就有点乱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今年确实是，今年一个是中轴线肯定还得聊，对， 对 吧？ 嗯， 完了以后呢，中轴线跟这个一城，它是有紧密联系的， 对， 包括这三个文化带跟这一城跟这轴线之间的关系，我觉得 倒清楚， 得倒清楚。 嗯， 我们这个容易记，或者是容易这个把一城三带。给它提炼出来叫一城三代啊， 嗯、 但是一轴一城三代、 嗯， 他们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。 对，另外呢，现在还有一个概念，我看今天咱们发这个广告里边 发了一个节目预告 啊、 嗯， 这节目预告里边提到叫两个轴，除了中轴以外，还有一个东西轴线， 是这样啊， 也很重要。 就是、去年就是我们一年做了就是中轴线的微时光、 嗯、 我们叫走读中轴线。2022年呢我们会做其他的一个系列叫走二环两轴忆古都乡愁啊，这是我们重新策划的一个节目啊。我其实想让谭老师说，比如说除了中轴线那一轴啊，或者是二环啊这个谭老师走的比较远，哗就奔了西山了穿过了这个二环啊。 谭老师就是速度快。 速度快，以快之胜是吧？ 对对对对， 啊、对。其实我们可以就是解一下题，破一下这个题哈。 嗯、 刚才那个谭老师说了，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，可以打卡的地儿简直是太多了啊。 嗯、 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是吧？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 嗯、 记得住乡愁。你看我们北京， 对对对， 我们三个文化带、 嗯、 有山有水。 嗯嗯， 还得有乡愁，乡愁是一个软性的东西，是吧？啊，我得问问二位了啊。这个今年想重走哪儿？那个乡愁是什么呀？二位是北京人， 嗯、 我经常听北京人戏谑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外地朋友来北京是吧？你们还有乡愁，我们这哪有乡愁啊？”啊，来 啊，李先生，他是在红墙根长大的，他的乡愁 110101啊、 嗯， 您那乡愁在南池子。 对，我的乡愁呢，确实是我觉着，嗯，今年一开春一定要把胡同都走一走。 哦， 为什么呢？一个是我出生生长在胡同，二一个呢，在90年代我开始做电视的时候，拍胡同拍的很多。那时候我们要找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找沧桑的美。 嗯 嗯， 啊，我记得特清楚。镜头一定要冲上， 哦， 为啥呢？一冲下就感觉到有点乱，有点脏， 嗯， 所以镜头基本都冲上， 嗯， 完了上边呢是房檐啊什么的，就沧桑美就出来了， 哦， 哎，这是我们当时的追求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觉得再去胡同呢，感受就不一样。我觉着，不仅镜头要冲上，还得要平视， 还要冲下， 嗯， 啊， 还有 因为呢。对，因为呢，刚才米夏说乡愁是什么？ 嗯、 乡愁就是有人才有乡愁。 嗯， 啊， 有北京人，还有新北京人、老北京人。我觉得这种乡愁的范围和理解，我们要重新定义。 嗯， 对对，就是实际上这样，就是说北京呢，它因为是一个第一既是个古都， 嗯， 又是个都城。都城啥概念？都城就是一个移民城市， 嗯， 它一直在循环，优秀的人进行治理，进行国家治理，要到都城来，所以呢，北京完全不是一个封闭的，说我就是北京人，你就不是， 嗯嗯， 都是。您比如说人那个谭老师，人家是那个是房山门头沟的， 嗯， 人现在就比我北京多了。你还比如米夏，对不对？人家是上京的，是吧？反正人现在也比我北京多了。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 他这个北京，您说的特别对。就有人问我 啊， 你是不是老北京啊？关键你要下定这老到什么程度？ 对啊， 你几代算老 啊？ 你几代算老啊？ 这个在我的修治故事里， 啊、 谭老师在《东湖林人》那一篇写到了，我印象深刻。您再复述一遍。 你比如说有人问我，我就说我呀，老北京人。我说我这个祖上啊，东湖林人，到现在10000年。 嗯， 别人说啊，一万年，你其实说实话，这东湖林人从哪儿来，后来又去到哪儿？后来我也问过祖上，我说咱们北京人都是哪儿的？我说咱家是从哪儿过来的呀？山西大槐树底下。 哦， 哎呦， 对，你 东县的， 你也只要是大部分北京人一说呢，还都是从那儿来的。 哦， 因为我也做过调查。修治调查，你比如说通州很多人就是沿着大运河从南方，有些就是从江浙一带过来的， 对， 嗯， 是吧？你能说人家一说也是六七百年，那你是北京人？一般咱们的有些城圈里边的老北京人一说就是清末民初过来的， 嗯， 你说这哪真是哪是老北京人？我就觉得在我的心目中，米夏就是老北京人。 嗯， 我真是 我同意，我同意， 我很荣幸啊！ 我特别同意。 嗯， 啊， 您老瞪谭先生干嘛呢？李老师，你刚才人说山西洪桐，您说哎呦是吗？您这话里有话呀？ 啊， 因为他一直说他是那个周口店那边， 那只能往应该往北京人倒，那就倒上根儿了。 七十万年， 对，完了又是东湖林，我觉得我就一直在看，我说到底谭先生长得像哪嘎的人？结果他又说他又是山西的了，我乱了， 是 乱了吧？ 乱了， 乱了， 我对谭先生认识重新。我重新认识， 哎，对，就很多东西。 其实真的，这人类学发展，它其实是很奇异的。 嗯， 所以我在看这东西。你比如我知道那个米夏老师，他们原来是闯关东，从山东过去的，胶东过去的。胶东，我最后一查，白种人，一部分是白种人 啊，是吗？ 你看啊， 看 你看， 你看， 是他就真是这种人类的这种变化发展，他真是属于另一个范畴，还退回。三个文化带 我分享一下我们听众啊， 嗯， 因为今天人也不少，让我觉得还挺意外的， 嗯， 因为今天还放假，我以为你们和平时的作息不一样哈，啊 嗯。 我看到了绿野仙踪，他说看北京真的是一种幸福快乐的分享，然后他还有绍兴黄酒说今年啊我想去天坛，如果咱们能走出去直播一回我第一个报名， 嗯， 然后帝国铁骑他就说了我想去中山公园看菊花展，四十不惑说哟，这都说到第三了，第一第二我以前再往前倒一倒，他说我想打卡的就是北京的中轴线啊，拜访那些历史遗迹，秋风秋雨说我想去香山打卡，在植物园观赏美丽的植物啊，然后各种各样吧，说了自己还有想去各种公园的，想春暖花开约着去景山的，这是用户晨曦是吧，还有好多朋友啊，这个大家打错字没关系，这里头我猜可能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听众， 嗯， 不用着急，您打错了我能猜个十之八九OK， 不影响交流。一点不说，哎呀好， 谭老师还说错话呢， 对呀是吧，您两个这么大专家他们经常就说错了，您打两个错字没问题啊，不影响交流，是不是？我们尽力争取到准确是吧，无误啊，但是那是我们仨之所以啊，两位嘉宾之所以比 AI 这个可爱，是因为你们会犯错，对不对？ 而且我们还会改错。 对呀，啊，这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啊！他们是 C 位那么站位那么准，接的真好， 接的真好是吧？ 啊， 我们这呱呱说，我想去景山公园、北海公园、中山公园， 嗯， 很多地儿都好久没有去了。节目不说，我都想不起来了啊！这个日坛公园也想去是吧？ 嗯， 两位老师刚才谭老师说想重走景山哈， 嗯， 李老师想重走各种各样的胡同是吧？ 嗯 嗯。 另外，我觉得咱们在这过程中也应该传播一些最基本的知识， 嗯， 特别一些包括一些老北京人也未必能知道。 嗯 啊，你比如说长安街， 哎， 都知道这长安街哪儿到哪儿是长安街呀，啊？ 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吧。 哎，问问听啊， 因为 最后请李主任回答。 对， 嗯， 咱不是走二环两轴吗？ 嗯， 二环大家知道是哪儿了哈？ 嗯， 两轴咱们去年这纵轴一直在走，嗯，是吧？申遗的7.8公里的这个中轴线， 嗯， 包括它向北延伸、向南延伸哈， 嗯。 那么这个横轴就是长安街， 嗯， 是吧？ 东西轴线， 对，东西轴线， 嗯， 它也在不断的延长。 嗯， 可是我们经常说的长安街， 嗯， 指的是哪一段？从哪儿到哪儿是吧？ 对， 嗯，也问问大家， 我们定义的长安街， 对， 是哪到哪儿？ 嗯， 哎呀，我们听众好厉害呀！啊，这个睡熊宝贝说复兴门到建国门， 完了 啊， 完了， 这是标准答案吗？ 他现在是这样，我们现在长安街它历史形成发展过程中啊是很有意思的。 嗯， 第一段长安街就是西单到东单，概念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现在的路牌东长安街、西长安街加起来，长安街大概是3.7公里，大概我印象是啊。 关于数字问题，大家得唐老师要说的稍微有点差错 也 别在意，别在意。 然后这是我们字面上的长安街，这是第一个概念。第二个概念就刚才朋友说的，就复兴门到建国门这段，我们在规划当中也视同于长安街， 嗯， 就是长安街这个定义啊。再有现在呢又多了几个概念，叫长安街延长线。 嗯， 这延长线呢原来概念就是西到首钢东大门， 嗯， 这西边东到通州，一般是这么个概念。 哦， 现在从去年开始又延长了，去原来叫十里长街， 对 对吧？ 对， 十里长街，我们印象最深的十里长街宋总理 ，对，嗯，对， 这概念特别清楚， 嗯。 然后后来变成百里长街，这百里长街到哪儿？现在真正做到了百里长街，就一直西到门头沟，就跨过了永定河、 哦、 啊，大桥已经修了。我觉得这个今年很重要一个打卡地。一定要去首钢新大桥去看一看， 嗯， 新首钢大桥 啊，首钢新大桥 ， 新首钢大桥啊，就是跨长安街永定河那个，长安街跨永定河那个新桥， 嗯， 正好从那个首钢穿过去， 嗯、 啊，一直到山下， 哦， 唐老师说了西边， 嗯， 我觉得东边也得去， 是 啊，这个路程。这个考古今年也会有新的发现啊，也会在进行，所以呢路程考古其实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哈， 嗯， 没有刚才唐老师说那个那么直接，因为那是地上的，是地下的，但路程考古其实很重要， 对， 因为古代的路线跟北京关系特别密切， 对， 但是这个路线一直没找到， 嗯 啊，这次呢找到了，而且呢这个筑城的这个四檐也都找到了， 对， 所以筑城到底能带给我们什么新的发现，就跟前些日咱们那个去那哪儿那考古似的， 琉璃河， 去琉璃河考古似的，它一定会带给我们很多啊我们不知道的惊喜，一定能跟史书上有很多印证，让我们重新认识我们东边的这片热土。 李老师这说的特别到位， 嗯， 我们在这个志书里边我们专门记西汉时期有个潞城，当时一个古县，潞是没有三点水，那个潞河，那个以前就没有三点水，那道路那潞叫潞县，我们一直有记载，但是具体在什么地儿我们不知道。原来后来我们也找，有一个当时有个村子叫古城村， 嗯， 对， 啊，有个古城村，后来在这次我们结合着副中心建设，我们在建设先行。进行考古发掘，我们找到了西汉时期的潞城旧址， 哦， 对， 非常伟大的考古发现，好像是获得了哪年的中国十大 考古， 就说明其实我们北京历史文化这个就是源远流长， 对， 而且它分布也不是说就城区中间这一点儿，它散点分布的，有带着我们去开发啊，我们去学习，是吧？ 没错。 节目的下半时段，咱们继续弹力组合再出发，好不好？ 好的， 一会儿见。 哎，我说，你看这木头，真能看见金丝儿。好玩意儿， 你都撅那儿看10分钟了。 你不懂，这是能盘出来的好木头。 叔，这是南非的金丝红檀。 姑娘，我们70多平新房找这样装得多少钱呢？ 阿姨，10万块钱足够了。 啥？这整套金丝红檀的家具，市场价10万都不止了吧？ 我不是提前打电话订上优惠名额了吗？ 就是你说的那个400-606-8866 啊，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。

奉上他们这个相爱相杀的这个精彩呈现，是吧？其实他俩关系特别好，生活中有一个能互怼的朋友很难得的，是吧？ 没错，这要不然这个茶你这就一边不响没劲， 是吧？ 对呀、 茶必须 打茶， 对呀、 两 个 打茶嘛， 对对 对, 对， 李老师老茶我。 您也不弱，谭老师。 对，对 我这、大家都知道我这是很弱的。 我觉得一个人一种进攻方式吧。 谭老师就是表面上特别憨厚 啊，实际上呢， 就是、出手特别狠。 哦，是吗？ 我就表面特别那个张狂，其实呢特别脆弱， 内心特别柔软、 特别脆弱。 您是脆弱呀，还是柔软呀？ 柔软 啊，柔软， 柔软更好，柔软更好，对， 是吧？ 他可不错，不，他不脆弱。 我也觉得是 特金拍 啊！你看，谭老师说这手感特金拍是吧？ 谭老师经常 拿不下来， 对，经常没有打乒乓球的时候就开始拿乒乓球拍拍我， 是吧？谭老师乒乓球打得也特别好啊，这个我们知道。好多朋友都和我们一起分享了2022年最想去逛北京的哪儿，是吧？有说这个8115说这个最想逛通州大运河副中心啊，还有想去这个首钢新大桥的。刚才好多朋友把这个首钢新大桥的照片发到了我们的群里，哎呀，真的大家特别棒，而且段位很高才能发照片的啊！我在不停的给你们加精，是吧？其实谭老师对于这个三个文化带，做了很多研究。但是我们老百姓老觉得，哎呀，三个文化带是咱北京提出来的哈，好几年了。它这个和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具体的联系吗？ 我们身在北京，了解北京文化，其实三个文化带啊，它能够对北京的历史文化的厚重可能有更深的认识。另外呢，天地广阔，到那去。放松心情，又能了解文化，特别是我觉得我要和我们一起去走一走，我觉得感觉又不一样。我一直在想，你说美女米夏老师这么有照片有才华的李老师，咱们带着一群朋友，我们行走在三山五园，我们行走在大运河畔，你说感觉多好啊！边走我们边聊边体会这种文化的厚重，我觉得确实是一种享受。 对，我给谭老师提个意见啊，以后说我的时候就不要说美女了。 美女啊，有人说这美女是贬义， 就看谁从谁嘴里说。 啊，是吗？ 啊，对对对对对 啊！您说呢，李老师？ 我觉得我说就是这比较正常的 哦 啊。 谭老师说呢，就得琢磨琢磨， 就是贬义了是吗？ 不是， 其实我也不是不自信，说我长得不好看啊。我觉得美女常有，有文化的美女还这么膨胀的不常有。 啊，在凡尔赛，这个刚才谭老师说了三个文化带啊，就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怎么就出来个三个文化带呢？就最开始啊，我在回忆啊，就我们改革开放之后，我们这个有钱了，完了我们的文化意识在增强了。刚开始呢是点状的，修文物一个地儿一个地儿一个地儿，后来变成线， 对 对吧？穿成线，完了后来呢画片区域， 区域， 这都是根据我们的文化认知和我们的经济发展同步的。 对， 到现在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次，就是文化带，把这些北京这些重要的文物遗存都给它放在这三个带里边，包括一轴一层三带啊， 对对， 这样呢等于是第一呢大家呢就比较好理解，第二一个呢他们之间的关联也好研究。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啊，因为现在我等于是我在想，我最开始拍北京文物都是这一个地儿，白塔寺、历代帝王庙，那边是那个东岳庙，全是点，这些点在历史上它处在什么位置，它什么关系？所以有了三文化带之后，你把它装在三文化带的这个概念当中，你就会把它认得更清。三个文化带之间其实还有密切联系的，其实我在广播里说过，大概啊，就是粗说，大运河文化带是以元代为基础。是吧？完了，一直持续到现在。那么那个长城文化带，就你们俩说话老不提长城文化带，怕爬长城吗？ 您是长城最美守护者 啊！对 对, 对， 是不是？ 所以 我们得宣传一下啊！ 啊，对对， 长城文化带基本就是明代为主， 哦， 对 啊， 这是从时代啊，就不同的朝代开始分。嗯、 完了以后呢，这个西山永定红二代，但是永定河比较早啊。 对、 嗯， 西山主要是以清代 三山五园 为主。 嗯， 那么一城和一轴， 嗯， 也是一都这三个王二代其实都是跟这一城一轴是密切相关的。都是因为跟这个都城是密切相关的。 对，我们现在呢，在建设文化带过程中呢，其实有些国家动作，你比如说像长城国家公园、大运河国家公园， 嗯， 现在呢也都在建设和规划当中。你比如说西山呢，你比如说三山五园也要、形成国家公园这个概念，而且保护的规划现在都已经正式实施了。 嗯， 特别是结合我们。文化的传播，特别是我们还享受这种文化，我觉得今年啊，咱们真得做点大动作，真得做点大动作啊！我这就是提议，咱们能够从线上到线下，我们呢是不是把这个节目做得更为精彩？ 这是去年肯定是没走够，是吧，李老师？看出来了吧？因为咱们走了两次中轴线，是吧？这是不行，这脚力还得再放得远一点。 去年有些人。这个咱进入太晚，中间呢又拐了个小弯儿，完了又出了本书，分心了。 你看，这是开始拍砖了、 哎。这个确实是，谭老师呢，这不但著作等身啊，而且厚积薄发，然后这出书的速度特别快。李老师呢是媒体人，是我的前辈，我的同行，然后就有点着急。其实他手里有特别多的资源，影像资源呀、啊 嗯， 这绝对是长板。 对。 但是这本书呢，千呼万唤还没出来。 那个李老师在做什么、 啊？ 在做这个短视频， 嗯， 或者叫全视频，有短的，有中的，有长的，他正在做这个，也可能今年会推出来。我们期待着，李主任，这种是、什么时候推呀、啊？ 不是，可能今年推出来、 嗯， 是今年必须推出来， 一定推出来，是吧？ 对，而且呢，这个。挺谦虚哈，其实我做这个呢是跟二位有密切相关的，啊，主要是用另外一种方式，我们更，比较传播更广， 让北京的文化更接地气， 对 对，让喜闻乐见， 对， 让我们北京人，让，更广，哎，不是北京人，让我们所有的那个、 让全中国、全世界人民关注北京、了解想了解北京的，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了解。 对，其实我们讲述北京故事是有很多维度和方式的， 对 是不是、啊？出书是一种文本阅读，那你看这种短视频是另外一种，都是在讲北京故事，是不是、啊？ 都是在我们想，实际上我们要强调要讲好北京故事，怎么讲好？ 嗯， 我们各种方法。 对， 我们也可能我们现在创造这种方法，也可能是一种创新，也可能让大家更喜闻乐见。 为了体现这直播的性质，我们听众可提关于北京的问题了啊。 好、 二位不要紧张啊，一下俩人把眼镜都戴上了，手头又没有文本，戴眼镜干嘛啊、安全问，这是我们的老听众啊。元大都遗址公园里的碑是什么时候的？谢谢啊。二位先考虑一下啊，我先和大家互动一下，他们一下都紧张了。这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最想去哪儿逛北京啊？5155说我想去周口店遗址啊，想去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。 嗯， 然后这个绍兴黄酒说，我是尾号080185，我今年改名叫绍兴黄酒了。其实我们听听 FM 啊，真的不仅仅是北京的听众听，有很多听众是外地的。他们也在听，如果大家现在方便的话，你能不能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跟我打个卡？现在你在哪儿呢？ 嗯， 是不是？ 哎、 对我们是一个莫大的鼓舞。北京也好，我现在在哪个点是吧？ 对， 比如我在西城什么地儿，我在东城什么地儿，我在石景山呢、我在门头沟呢、我可能是不是在浙江啊？其他地儿，咱们打个卡啊，我看看我们的听众都在哪儿。咱们这大过年的，今天还在假期呢。 一个朋友已经打出来，他在北京昌平。 哦，太棒了、 嗯！ 咱们天涯共此时嘛、互联网把这一切的物理上的差距都可以抹平，是吧？ 嗯， 这个题还是没过的啊！这个大家两位老师想着了吗？ 谭老师说吧，因为这是实际上怎么记的呀？ 这个元大都土城遗址公园是元代遗留下来的，全国重点文保单位，就这个这么狭长的一段。 全国重点文保单位，但是现在所有能够见到的元代的遗迹，我就这个土的 对元大都 城 垣遗址公园， 它上边所有的碑， 嗯， 都是当代的 哦，就是咱们现在立的是吧？ 为了说明这个遗址而建的，包括雕塑都是当代的， 哦， 都是当代，都没有当时的文字，很遗憾。 哦，但是这段我们看起来就是土城嘛，是吧？一个土城墙上面也没有外包的那个砖，但是这个遗迹是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，是它的北城墙，是吧？哦，这回答了安全的问题，不知您是否满意哈？ 对，我看到了最远的朋友来自于贵州盘州市。 哦，这是赵薇，赵薇刚才也发了一条特别好的关于历史文化的啊，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。 还有来自于黑龙江大庆 啊啊，你看看这个我的家乡啊，当然我家乡不在大庆。这个8352说我在石油之城大庆，然后3678说我在北京通州的台湖啊，然后这个运石8115说我在朝阳安外北苑啊，然后还有这呱呱是西城皇城根大街啊，还有7789是北京的牛街啊，这个飞舞青春是北京的昌平，4856说我在东南四环以外，哎，然后罗成说我在京哈高速上呢，您是回来呀、啊、还是去、啊？ 这关键是这个啊，我看这个朋友是在海南呢， 哦，在海南呢， 在海南。 哎呦，您是北京人，您人在海南呢。哎呦，您还这抽空听我们节目，太棒了啊！祝您新年快乐。这是59561是吧？ 嗯。 然后还有一听众特4169说我在新首钢大桥呢，你看看， 嘿，真是， 真好啊！天涯共此时，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，也祝大家新年快乐。继续啊。 其实呢，刚才这米夏念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觉得今年咱们如果在室内的时候啊，咱们可以不可以考一次谭老师，主考他啊？我作为这个 主考官， 不是， 然后请 让大家 我是助理 啊， 大家考 啊， 啥意思呢？就是听众朋友们在聊天室发一个我在哪儿，完了以后拍张照片，完了由谭老师现场给大家讲这儿的历史文化。 我是现场，如果在北京可能还能蒙着啊。 哎呀， 如果你要在贵州， 在北京，在北京， 啊、在北京， 对对，咱们第一次不能这提出太大了，最后把谭老师这吓得下次不来了，又说有事儿，麻烦了， 是吧？ 你说呢，吕香？ 我觉得就是有些东西啊，就爱如空气，您知道吗，谭老师？这您和李老师一起出现的时候，李老师总是这个铁汉是吧？但是您不在的时候，他那柔情的一面，哟，他那失落呀，他心里那个不是滋味啊，全都挂在脸上了。我可是看得真真的。 哎呀，我让我很感动啊！我这砖我都不好意思拍了。 别的，使劲拍。 您刚才怎么说他来着？怎么说李老师来着？ 啊， 说， 抗击打能力比较强是吗？ 对，还说了一句话，说怎么着，是手感是什么样来着？啊，反正这柔软不脆弱是吧？ 对对对对， 柔软不脆弱啊。这是三个文化带和我们这个老百姓之间的关系，还有就是去年咱们可答应听众了，就是咱们对这个中轴线周边的这个博物馆好多是没去的，尤其一些中小博物馆咱们没去，比如说李老师应给咱俩的这个中国 钱币 博 物 馆啊， 你得带我们去啊。 没问题，中国钱币博物馆，中国铁道博物馆，正阳门那个馆啊，还有呢，就是包括今年啊，大家现在如果要走中轴线，会发现鼓楼现在正在修缮，其实是修缮跟布展。今年鼓楼钟鼓楼也会迎来开展啊，今年有好多文化大事儿。我觉得呢，咱们以前的这个展陈可以去，新的展咱也要去，我其实有个建议啊，去年我做了个试验，我们一般现在的生活方式都什么呀？不信你们俩听听我这个啊，就是几点一线，就是今天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对不对？中间很少有停下来的过程，那么我今年其实去年做了个试验，就有的时候我在这个比如在西城或者在东城某个地方，啊，我往哪儿走，我特意呢第一走着， 要不然坐车呢，我就会经常停下来。 下车？ 对，下车。 您那是专车？ 不是，真的是就公共汽车最方便。 公交车。 对，完了下来以后，经常的，我去了好几次，景山公园、北海公园、什刹海。是无意间的啊，是路过。其实我们几乎天天都路过。 他其实真是，就每一次去和你每一次的感受，他都有差异。 没错， 真是包括，当然这四十他也有变化，这也有变化。同时，我们的和我们的心情啊，和我们的感知啊，和我们积累对他的认识。还真是不一样， 包括可以改变你的心情，改变你的感知。所以我什么建议呢？平常大家忙，但是呢，如果有时间，哪怕停十分钟，你穿一下北海公园，你穿一下那个景山，就这样的地方可能就在你身边。第一，我建议就是随时可以在把你身边的历史文化了解了。 对， 完了以后呢，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天也好了，咱们一起再去走。我觉得这个感觉是特别好，这是我去年最好的、最成功的，我觉得的我的经验。 嗯， 另外我觉得有些这个到博物馆可以安安静静的在那儿待一天。 对， 真的，你比如我现在就去首博，我去的比较多。 嗯， 首都博物馆， 嗯， 毕竟是咱北京市的，我们北京市的老馆，历史也很久远了。 嗯， 这个馆。北京历史文化一些最有代表性的文物都在这边展陈着，了解历史，你真是安安静静的，你中午在那儿随便吃点东西，然后坐休息一会儿，你接着再走，有些你就感觉呢，直接和那，你比如说景顶在对话，你看着他，同时他也在看着你。 嗯，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器哈。 啊，对 对，做这件事的前提是你有这个心情，是吧？ 对， 你有这个情志，你才会做这件事情。还有就是你对他了解，有句歌词叫“读你千遍也不厌倦”，是吧？有很多东西你第一遍是读不懂的， 对， 就你没有 get 到，你没理解他， 没错。 你不断的去看，不断的去看，你才能够渐渐的理解他、懂他、享受他，是吧？ 嗯。 剩下时间不多啊，这个我们听众五湖四海真的特别多，除了北京的听众5155、海淀木樨地，斯努比车公庄，还有这个。刚才我还看他说这个叫奎恩的好闺蜜说我在我的老家苏州呢，我下午就飞回北京了、晚上见了北京啊、谢谢您啊。还有就是这个绍兴黄酒说我爱人家在南池子段库胡同，和李老师应该是街坊，我对普渡寺特别熟。 哎呦，那咱们真是街坊， 是不是？真是给、真是街坊，是吧？ 嗯， 没准还认识。 啊、 嗯， 哎，没准还真是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小时候认识。 就主要不知道他多大。 哎呀，我们真应该搞一次线下的这个活动啊！ 对， 就是把我们这些聊天室里我只记得名儿，但是没见过面的朋友， 没错，听着名儿特别熟。 对， 特别亲切、 对，特别亲切、 对， 完了后呢，如果是线下活动的话，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这个二位一定要把 C 位让给米夏老师，放心，我们到我们到线下的时候一定把这个 C 位让给米夏老师 啊。其实我和两位老师在一起，无论是线上我们在直播间，还是线下我们走北京的历史文化啊，我都觉得特别幸运。虽然在物理空间上我可能没站在 C 位，但是我知道我在你们俩心里一直都是 C 位。无论您在哪儿啊，此时此刻您天南海北在哪儿，还是就在咱们北京城里呢，2022年已经开始了啊、时光如水，咱们一起度过好不 好？打开文化之门，陪您看细水长流啊。也祝两位老师新年快乐，祝收音机前的您新年快乐，咱们相约2022的每周一弹力组合再出发好不好？ 好。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乐享生活啊，下周的节目咱们再见。 再见。 庆元